跳跳糖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糖耳朵里陪着你。 嗯，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 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的儿歌。 嗯，你喜欢听故事吗？如果喜欢听故事，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糖耳朵，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那边打楼好像着火了， 哎呦， 冒出了很多黑黑的浓烟， 哎呀，好像来了四辆消防车。 是，你看后面还有救护车呢。 哇，天哪天哪天哪，唐耳朵你知道吗，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 我没用火， 我是说假如你用火的话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 我知道安全用火，我也知道。 那你跟我说一下，一般我们要是开煤气炉子的话，上面如果有一壶水 啊， 那你烧上水之后应该干嘛呢？ 烧开了喝呗。 我是说烧水的时候你要干嘛呢？ 我在外头看电视。 在外头看电视，如果看电视的时候那个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我听到声音赶紧跑回来灌火。 如果你没有听见声音呢？ 睡着了。 对，或者看电视看入迷了， 那就很危险了。 水把火扑灭了， 哎呀， 然后煤气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整个屋子都是。然后等我下班回来的时候，我说：“哎，今天糖耳朵过生日，买了个生日蛋糕，点个蜡烛吧。”然后咔啪一点火，噗， 我就变成一只烤兔子了， 我就变成一只烤人了。 那这水还烧吗？ 水当然要烧，但烧水的时候你要守在旁边。 守在旁边， 或者说你要每隔几分钟就回来看看。 哦，对对对对对， 而且要把壶盖盖紧。 哦，对对对对对， 吹哨子的壶。 哦，不是我吹哨吗？ 是壶吹哨子，是一开了水之后就会呜。 哦，对呀， 或者干脆用电水壶。 太好了，我明白这个道理了。 嗯，做饭煮粥的时候也是一样啊。煮上粥就不要离开厨房了，要看好了。 那炒菜呢？ 炒菜也是一样啊。 那煮汤呢？ 煮汤也是一样啊。 你跟我说这么多，是不是你准备接下来都是我来干这些事儿呢？ 这个倒是没有。哦，不过今天是消防宣传日。 嗯， 我今天的任务就是一定要把消防知识宣传给你。 哦，好的，谢谢，也分享给大家。 提问。请问万一着火了应该拨打电话号码多少呢？ 119。 答对了。好了，你的奖励就是今天晚上你做晚饭吧。 好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史蒂夫·梅茨格和汉斯·威廉，由范小星翻译。我们要谢谢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恐龙幼儿园消防演习》。在小恐龙幼儿园里，在迪老师的班里有好多小恐龙。这一天，早间活动的时间，迪老师和班里的孩子们围坐在故事毯上，刚刚唱完晨歌，也就是早晨唱的歌。迪老师对大家说：孩子们，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小恐龙塔拉问： 为什么？ 迪老师回答：因为我们要举行一次消防演习。有谁知道消防演习是怎么回事？这时候特雷西举起手来，迪老师请他来回答。特雷西高兴地对大家说： 迪老师，我知道，我姐姐告诉我他们幼儿园也举行过消防演习。 其实并没有真的着火，只是练习让大家知道如果真的着火了该怎么逃生。每个小朋友都不能只是大喊大叫，大家要排成队，走到外面安全的地方去，等到演习结束了才回到教室里来。 迪老师高兴地点了点头。 啊，说的没错，特雷西，消防演习特别重要，它能让大家知道，假如幼儿园真的发生火灾，我们该怎样安全地离开。 这个时候，布兰登也站了起来，他兴奋地喊道： 你们看，我是消防员，大红消防车来喽！哔布哔布哔布哔布。 布兰登一边学着消防车的鸣笛的声音，一边在教室里来回地跑着： 哔布哔布哔布哔布哔布哔布哔布。 他确实是一只红色的小恐龙。 可迪老师却赶紧对布兰登说： 哦嘿，布兰登，请你坐下好吗？我们还没有讲完呢。布兰登咕咚的一下在乔舒亚和艾伯特中间坐了下来。艾伯特举起了手，于是迪老师请他发言。 艾伯特问：我们怎么知道消防演习什么时候开始呢？ 迪老师回答说： 啊，到时候警报声会响起来，而且声音会非常非常的响，这样才能让大家都听到。 艾伯特又问：那什么时候响呢？ 艾伯特看起来很担心。 迪老师说：这个嘛，还要等一会儿呢，可能会在我们自由活动的时候，不过在警报响起来之前我会提醒大家的。 艾伯特皱着眉头，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开心的样子。他在心里想： 我不喜欢那么大的响声。 晨间活动的时间结束了，艾伯特自己跑到一边去琢磨着该玩什么。可是虽然他怀里抱着他的小恐龙玩具，他心里却一直想着消防警报的事情。 艾伯特抱着他心爱的恐龙宝宝，又像平常那样用他最喜欢的小星星的曲调给恐龙宝宝唱了一首歌。这一下把他心里想的事情全都唱了出来。 我不喜欢消防警报，声音好大惹人恼。我不喜欢大声音，耳朵吵得受不了。我不喜欢消防警报，声音好大惹人恼。你呢，我的小恐龙宝宝，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不喜欢？ 这时候乔舒亚叫艾伯特，让他一起去积木角玩。艾伯特满脸不高兴地走过去了。他们把积木一个一个地交叉起来，搭成了一座高高的积木塔。可艾伯特玩得一点儿也不开心，因为他的心里还是惦记着消防警报的事情。他心想： 我能弄出比讨厌的消防警报还要大的声音来。 于是艾伯特就真的这样做了。他突然站起来，一下子把刚搭好的积木高塔推倒了。哗啦， 高高的积木撒了一地，发出很大的声音。 乔舒亚生气地说： 嘿，你在干什么？ 艾伯特说： 好大的声音，太好玩了，你说对不对？ 乔舒亚可不这么想。 不对，一点都不对，你把高塔推倒了，你得把它重新搭好。 乔舒亚生着气，跺着脚走开了。艾伯特难过的把积木一片一片的收起来，然后他走到了放乐器的小架子边上。 他拿起了两个铜钹。这时候他心里还在想着消防警报的事情，他想要弄出比消防警报还要吵的声音。于是艾伯特就拿着那两个铜钹，一边昂首挺胸地在教室里游行，一边使劲地敲起了铜钹。咚咚咚咚咚咚咚，小朋友们都被声音吵到了，他们抬起头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他们喊着， 吵死了，艾伯特，别敲了别敲了。 迪老师赶紧走过来帮艾伯特把铜钹收了起来，让他去玩别的游戏。艾伯特只好跑到游戏水桌旁边，他用小水桶盛起水，然后把水倒在水桌里。这时候他心里还在想着消防警报的事情，于是小水桶就越倒越快，水倒在桌子边上溅了桌子旁边的他了一身。艾伯特兴奋地喊着，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声音好大声音好大。 可他了却生气了， 艾伯特，你别闹了，你看你把我全身都弄湿了。 这时候迪老师走到了艾伯特的身边，把手搭在他的小肩膀上。迪老师温柔地问，艾伯特，你这是怎么了？我可从来没有见到过你这样做。艾伯特低下头，终于小声地回答， 我害怕消防警报，我不喜欢大声音。 他说着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迪老师这下终于什么都明白了。迪老师扶住艾伯特的肩膀，温柔地对他说，艾伯特，你听老师说，我也不喜欢大声音，可是我喜欢消防警报的大声音。艾伯特抬起头奇怪地问， 那是为什么呀？ 迪老师说，因为消防警报可以让我们安全，所以我喜欢这样的声音呢。迪老师温柔的眼神让艾伯特也感觉到心里变得安稳一些了。艾伯特笑了，迪老师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提醒他说，嘿，艾伯特，消防演习就要开始了。艾伯特用力地点了点头说， 我想我准备好了。 然后迪老师转过身向全班的孩子们用洪亮的声音说，小朋友们，请大家注意，消防演习马上开始了。教室里的每一个小朋友都停下了手里正在做的事情。艾伯特拿着水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个时候消防警报的声音在幼儿园里响了起来， 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可艾伯特却松了一口气。 哇，原来消防警报一点儿都不可怕。 孩子们安静又迅速地在教室门口排好了队。迪老师带着大家走出了教室，一边往外走，一边还在数人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这样做是害怕有小朋友会被落在教室里面。大家当然都出了教室，一起来到了外面的草地上。小朋友们就在幼儿园的外面安静地等着，等到迪老师说，现在消防警报解除了，我们可以安全地回去了。大家这才走回教室，重新地坐在了故事毯上。迪老师坐下来高兴地说，孩子们，刚才的消防演习很成功， 每个小朋友都安全地走出了幼儿园。这时候艾伯特站了起来，他走到游戏角，拿出了一顶大家玩游戏时候戴的消防员的帽子戴在了头上。他走回来，又用他喜欢的小星星的曲调唱了一首歌。 消防警报你真好，声音再大我不恼，听到警报就行动，消防演习很成功。消防警报你真好，声音再大我不恼。 你看，艾伯特从今以后啊，再也不会害怕消防警报的声音了。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的妈妈特别注意养成他良好的行为习惯，这是做家长的责任，并且爸爸妈妈都要给孩子做好的表率，不然的话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影响到他们的将来。这不，有一天老师收上来作业，发现呱呱的作业本上把推门的推字儿提手旁写成了足字旁，老师就把呱呱叫过来了，说：呱呱，你看看你写的这是什么字啊？ 推门的推字。 哎呦，错了，知道吗？推门的推呀，左边是一个提手旁，你怎么写成了足字旁了？ 因为我都是用脚踢开门的。 哦哦哦哦，嘿，这样啊？那你爸爸妈妈没有看过你的作业吗？他们不管你吗？ 怎么管？我爸爸也是用脚踢门的。 小孩子的脑洞大开，有很多东西大人都无法理解。记得有一次，呱呱在3岁的时候，那一段时间他特别喜欢吃雪糕，因为怕孩子吃太多的凉东西对脾胃不好，妈妈又不肯给他买那么多。有一次，呱呱就跑去问了妈妈一个问题： 妈妈，妈妈，你爱我吗？ 妈妈说：哎呦，当然是了，我非常爱我们家的小宝贝呀。 你是像书上说的为我付出一切吗？ 哦，当然啦，你没听过那句话吗？老天爷顾及不到每一个人，所以呢，他就创造了妈妈，妈妈是非常伟大的。呱呱好像听懂了，他点了点头，但是他毕竟是3岁的小朋友，估计也没有完全听懂。关键是接下来的话证明了这一点，他点过头之后马上笑呵呵地对妈妈说： 那我太喜欢吃雪糕了，我希望咱家装满了雪糕。这妈妈，你爱我，那你嫁给那个卖雪糕的叔叔吧。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育才学校通州分校的汪维义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蝈蝈与蛐蛐儿。 夏天所有的鸟都热晕了，躲在绿荫里不出声，只有蝈蝈开心地在草地和树篱间歌唱，累了就找一片大叶子睡上一觉。冬天